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东风破》，非常不一样的一次开场， 非常的怀旧，你知道吗？因为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躺在大学宿舍的床上，然后有一天晚上就反反复有一阵儿就反反复听这首歌，就觉得那个时候横空出世的中国风嘛， 没错， 我觉得非常好听。 在所有的周杰伦的歌曲里面，我觉得这一首会给人一种很出挑的感觉， 是 一方面是中国风，另外他可能结合了一些影片啊、电影啊，在那个时候给我们留下的一些回忆会尤其的记忆深刻哈。这样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在我的歌单里面，虽然经常在回听周杰伦，但他出现的频率不是很高， 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 哎，突然出现一下，这个心情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是的， 怀旧的一首歌曲，开启的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非常的怀旧。 没错哈，怀旧是要你在自己的所有的记忆线当中一点一点搜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了， 但是 你很想跟他联系， 取得联系， 对 对 ，get in touch 一下下哈。 这样的朋友很多呀。 没错，很多可能是曾经我们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觉得真的是自己的最好的朋友， 是， 但由于比如说毕业我们换学校，搬家，各种情况 失联了， 对，就遗失在了长河当中。虽然现在也很方便，我们都有了即时通信，对不对，这些什么什么微信平台之类的，但是现在你想找到他的那一个账号，怎么就觉得有一些难。 对， 哎，曾经就还有一个平台叫什么人人网，对不对， 什么校友网， 校友网，对，然后那会儿就大家还找到了一些失联的老朋友。 是的， 现在再找好像不太好找了， 就好难好难。对，还有些朋友可能以前有一点小局语或者一点小误会，然后就失去联系了，但是回头过了好多年以后你再想起来，这都是小事儿，其实应该和他取得联系，毕竟曾经是那么好的朋友。 没错，没准真联系上了以后，你还记得这事儿，搁人家心里早已经忘了。 是啊， 你说的什么事儿来着， 那不是事儿。 哎，来吧，今天我们跟各位来一起回顾一下在这个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同时我们还开启一下，因为周五是 Feel Good 歌单嘛， 没错， 我们就着这一条线索来让大家挑选一些歌曲， 就是有什么你想点播的歌曲送给那位你好久没有联系的你很想联系的人，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欢迎在我们的听听 FM 中有情况聊天室我们来聊一聊哈。 没错， 最后我们会挑选五首歌 Top 5 Countdown。 没错哈，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失去嘴唇的颜色，擦掉眼泪，继续向前念。我已经疲倦，慢慢变老，还有多少？ 的心每一天都在呼唤你，呼唤你。如果我明天依然存在，我一定要把你拥抱，在那个只有我们，在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如果我还要一点时间，我一定要把你找到，在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啦啦啦啦。如果我明天依然存在，我一定要把你拥抱，在那个只有我们，在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可能是当年跟那些失联很久的朋友经常去聚会的地方， 是 吃饭的餐厅， 嗯， 有一个小角落，大家在那儿一起聊天。然后后来随着时间的变迁， 嗯， 再去觉得远了， 是 好久没有那个朋友，也不值当再去，甚至有可能是多年前这饭馆早就已经拆了， 嗯， 没有了。 也有可能好久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是曾经的前任哈， 嗯， 我们曾经约会的地方。 没错， 我记得在九月初的时候，我们有个话题说秋天适合干什么，就有听友说秋天适合重逢， 一堆的重逢，弄谈恋爱的，拉个小手的， 嗯， 啊，再我翻翻通讯录，把之前那些， 没错， 对 ，The One That Got Away 全都联系起来，大家一块再见个面啊， 嗯， 可以，哎，这也是好久没有联系到的人了啊。 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大家的留言哈，有听友就说。因为种种原因很无奈，很久没有联系，我很想联系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再做好朋友了，只能在心里祝福啦。 嗯 嗯，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很久不联系的呀， 嗯， 就我觉得也就不再联系了吧，生活现在要做减法了。 哎呀， 我不强求也不回避，有缘总会相聚的， 真是洒脱。 自己再找有一些难了， 嗯， 但是咱这么再碰上，哎，我这边也绝对不会拒绝。 那倒是哈， 啊，其实也很好的， 嗯， 哈。来，我们这边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想想那些朋友很久没有联系过，有哪些想再联系一下。我们并不一定说非得是失联了啊，这个人， 对， 这个人可能在通讯录，咱就是好久没见了， 嗯， 都可以过来一起探讨一下。同时，我们也向各位继续征求各位的歌单当中哈， 某一首四个字的歌不要再加一了好吗？ 对。 我们是绝对不会给你播放的， 又有星星又有海的那一首。 哎，但我们今天准备了一张 CD， 是不是？ 对，一会儿我们拆个小盲盒，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是， 哎，这一个乐队的这首歌，我们曾经也是这个放进来过，然后再一次的分享， 嗯， 名字跟刚才那一首一样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I felt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sat by the river and it made me complete. Oh, simple thing, where have you gone? I'm getting old and I need something to rely on. So tell me when you're gonna let me in. I'm getting tired and I need somewhere to begin. 是有一点伤感的一首歌曲，来自 King， 叫做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只有我们知道那些小角落跟小地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这边北京五号线说了，很久没有联系但很想联系的人，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可能是相当于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和同事来说联系的可能最少的。 对，没错。我这个第一次跟小学同学在就成年之后大家的聚会，那也是上大学，碰了那么一次， 变化简直太大了，天翻地覆， 所有人都变了。性格基本上都跟之前是不同的， 你会觉得是两个人。 没错。就这种再见面的时候就真跟拆盲盒似的，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现在在他的身上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格。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就完全很多时候都认不出来了。 而且这种应酬会很辛苦很累，因为你要想办法找大家的共同点。就是就没有那么熟悉了。 我觉得有些时候倒是挺快乐的 啊。那倒是。 对，因为这种未知以后 很轻松嘛。 重新的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完全带着不是很强的一个目的性， 是的是的， 就这种其实小摸索的时候很新鲜。 对， 反而没有什么压力， 而且彼此都充满了善意那种感觉。 对对对。然后这一次之后你特别快乐，再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小学同学常常是这样的结局哈。 但是这一次过后你会发现，哎，有一两个人大家的状态啊，或者多年之后反而又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会再保持长线联系。还蛮有趣的。 是的，剩下的就放把祝福放在心里就可以了。 没错。 对 啊。这边我们继续在看到各位的留言当中，然后大家在这个歌曲的提供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好久不见啊，然后那个什么星星海的我们就给取了啊。 还有 feel good。 对，还有 feel good。 是不是 feel good ink？ 我们再确认一下，就是 Gorillaz 那一首歌曲啊，黄义达的这个那女孩对我说，我们继续在征集当中，一会儿凑齐五个以后再跟各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投票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如果我们可以暂停时光，好好享受那最美好的友情的那一段时刻，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必须要被生活跟时间推着往前走哈。想象一下当时如果按下了暂停键，最好的朋友会是哪一位。萧煌奇的这首歌曲为各位来送上。 聊着聊着想起了更多好久前的生活，那些日子那些故事热得像炉火，一起横冲直撞地摸索，用苦痛换成熟，是一最能看谁是朋友。迟迟不是讲什么，是陪着往前走，有时了解是沉默，等你想讲的时候自己说。暂停的时光让忙碌被遗忘，放松地分享像年少的狂妄，暂停的时光让感性和理性不打针，前世隔离在远方，开心聊梦想，一秒变过的经历了更多没想过的颠簸，那些骗子那些落实让人不好过，但你从容诚恳或幽默开导我转念头，困境会让我们更优秀。讲什么是陪着往前走，有时了解是沉默，等你想讲的时候自己说。暂停的时光不想回到过往，看我们晴朗又纯粹的模样。暂停的时光星辰将夜晚照得那么亮， 什么安家，解开了盔甲也不怕受伤。暂停的时光让忙碌被遗忘，放松地分享像年少的狂妄，暂停的时光让感觉激情漫游不抵抗，现实隔离在远方，开心了梦想一秒变过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Girl, you know my English not good, but 我特别爱讲 So what? We can add a soft time every night. You want some R&B, alright. Beautiful thing we do all nightYou are my moon, don't say goodnight. 有时我中文不太好，喝多了英文会乱表，把你的手机快关掉，让我搞定你所有烦恼。葡萄酒灌到吐，然后说 what we gonna do、huh? 最寂寞的牛仔裤、Damn. 穿得我不舒服 Oh oh oh oh oh no、nah. 能不能帮一帮我 Help me 反正他们还多 Come on把你的手借给我 baby 你记住 one, two, three, we had the same time every night, every night. You want some R&B, alright, alright. Beautiful thing we do all night, night. You're my moon, don't say goodnight. 尤其我中文不太好，喝多了英文会乱表，把你的手机快关掉 okay. 我勾定你所有烦恼 Missed enjoying the money, Missed enjoying the youYeah, oh, yeah.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我靠，黄色红色灯泡全部被点亮了、oh. 你的袜子为什么有很多网格，和我偷偷爱看的电影里一样的、oh. 继续灵魂交流 Please don't stop, don't stop. Life turn, right turn 施展我的魔法，有点热衣服全是透了、huh? 你越来越了解我但还不够透彻、oh, 关上这扇 door, door 我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bad boy, boy. 把这句对 象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杨洋，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优秀歌曲推荐，出发吧春天。 春天带来非凡的香气，万水千山古不朝夕， 嗨嗨呀好天地，爱川流不息，出发勇往直前长风破万里。 出发吧春天，词作者王平九关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 大家好，我是王平九。出发吧春天，青春洋溢，然后呢就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就勇敢去出发的概念。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歌，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表达。 Thank you.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New music.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Taiyang tian huo xia yu tian, ren ji ren de cafe dian, zhao yi ge neng xiang ni shu fu de jiao long。看着亲人肩靠肩，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一个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甚至是你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yeah。看着亲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有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我身边，这是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音乐才子的魅力真是无法抵挡。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还是感动满满。 没错， 嗯， 各种小转音， 嗯， 你感觉他的心里在一圈一圈的缠绕， 还缠绕着我的心，还 打了个死结。哎，就觉得说当时怎么没有多说几遍我爱你啊。来，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然后自己也没来得及跟对方说你对我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哈。嗯，这边看到大家有人提到说，因为九七四， 嗯， 因为节目， 嗯， 我和可爱的听友们认识了，然后他们也是陪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嗯， 因为各自的工作吧，因为这个前段时间去年疫情的关系，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 嗯， 几次的聚会呢也都搁浅了， 嗯， 这个我就想问问他们，这比如说小仙女的美食攻略做得如何了， 哎，熊猫的工作顺利不顺利呀， 哎，花爷的这个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怎么样啊， 啊，花爷千金的北京第一份工作哈， 啊， 顺利不顺利，对，还有嘴嘴的黄酒还够喝吗， 哎， 怎么着不够喝你还送两坛过去，啊， 是怎么样了之类的哈，嗯，我们这边也是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因为工作忙啊，或者因为种种的原因有一些见面的推迟跟搁置， 嗯， 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非得见面， 嗯， 啊，我们也是这个比如说发个信息打个电话之类的也可以解一解心里面思念的这些感觉， 可以打视频电话吗， 没错， 嗯，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来听听 FM，你这个好解决啊， 千里一线牵的， 你每天你在对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其实大家都算是一个小小的相聚，啊， 是， 对，今天我们更可以就看到大家共同来投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一个算是音乐的小歌单， 嗯 feel good 的歌单我们已经放出了， 我们可以在听听 FM 的朋友可以先退出再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歌单，有一共五首歌啊， 嗯， 都来自于大家征集啊， 是， 嗯， 这个你退出以后记得回来啊， 嗯， 记得回的是同一个聊天室好吧， 然后记得再参与投票， 没错，特别的人选出特别的歌，同样今天我们希望这些歌也能够所谓的这个传情达意， 嗯， 送给你所想的那一个特别的人哈，来自于方大同，特别的人，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必须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 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 方大同特别的人， 嗯， 然后也看到确实已经有很多朋友投票了。 这里有首特别的歌，为什么说特别的歌？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到，有会有一次投票， 嗯， 票数差距这么大。 是的啊， 嗯， 都是你们自己贡献的，居然还出现有一些歌零投票的， 就没有给自己的歌投票，是不是投给了张学友？ 是，看了半天，嗯，我选的歌不怎么样， 还是张学友的歌好听。 好好好，没问题， 啊，真正的一马当先，张学友的《好久不见》。 哎，是我们一会儿再看一看张学友还能再增加多少票。 我估计反正没有悬念，这首歌肯定得播今天。 嗯嗯，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的一些小角落里面都会翻出来一些不一样的记忆。 对，比如说我的这个直播台的左手边时不时就会出现一张新的 CD， 嗯，不知道是哪位小仙子啊， 嗯， 小仙女啊留下的， 嗯， 然后我们一看都是好久没有听过的歌的专辑了。 是 今天看到的是阿黛尔 Adele 的 21 21那一张专辑， 嗯，非常经典。 没错，会不会是 Listen to One 啊，因为21啊。 是 来这个在里面我们也是看到有很多的歌曲勾起回忆，Rolling in the Deep 深里滚， 嗯， 对，这是一首 Set Fire to the Rain，给雨点把火，Someone Like You， 嗯， 像你一样的人， 我的天，怎么办？ 哎呦，到底选哪一首？所以我们各挑一首，然后这个解决一下这一个终端。我们不让各位投票，自己来给自己投。 哎，好呀，哎，咱们退丁壳吧， 退丁壳， 你挑一首，我挑一首。 好好好， 好，嗯， 我能。Someone Like You 吧 ，Someone Like You 第一够火，第二这个也是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搭。 嗯哼， 就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生命当中可能不见了， 嗯， 我要想再找到已经很难。 比较挂靠 好比说， 嗯， 对那一个失联的朋友哈。 对， 你呢？ 那我挑的就是 Rolling in the Deep 吧。其实我很想跟 Set Fire to the Rain。 我也是，我刚好像把这个忽略了，然后突然看到的时候太喜欢了。 怎么办？ 就这两首吧。 好吧，那就 Rolling 这两首。对 对， 我们用这个 切丁可的方式， 分歧终端机， 对对对， 勤奋的这个发明的方式，一局一胜， 好 不好？ 好好，来， 预备， 切丁可。 其实我有点想让你赢了，有一点。 要不然。这样吧，要不然先放一首 Someone Like You， 因为毕竟是你赢了， 没错， 对，然后一会儿我们就放一首 Set Fire to the Rain。 好 好， 这首歌曲不知道能勾起多少人的回忆， 让我们的直播间刮起一个小龙卷风吧。 来来来， 嗯， I heard that you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in your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Old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might be surprised of our glory days.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Don't forget me, I beg. I'll remember you say. Sometimes it lasts in love, but sometimes it hurts instead. Nothing compares, no worries or cares, regrets and mistakes, their memories made. Who would have known how bittersweet this would taste.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小阿哥说这歌刚发行的时候反复听都会流泪啊。 对呀、啊、就像 Adele 自己唱的，有时候深深的在内里受伤、 嗯、没错。然后说这个肉肉女孩唱歌是真好听、嗯、这个女孩已经不肉了， 她成功的瘦了40斤， 瘦了，而且 已经美的认不出来了， 有了一个很健美的男朋友、 哎、 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这一个投票。今天 Feel Good 的歌单你们差距有点大， 嗯， 所以我们先大概报一下吧。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那女孩对我说》，来自黄义达的8%的得票率， 嗯， 然后排在第二位的是《我怀念》的孙燕姿，19%的得票率， 嗯，如果喜欢张学友的人，哇，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心满意足，67%的得票率，想听到的这首《好久不见》送给你们。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曾经我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至于是否有运动？今天和昨日不同，我不在你身旁，不甘寂寞的你是不是很难过？至于我过得还不错，不如以前疯。那一家的士客，我再也没去过。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久不见，沉默了。 否快乐，只能这样了，不打扰你平静生活。亲爱的，我在这，祝你平安喜乐。天亮了，挂念了，有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见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之后再一次见面，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嗯， 会有一段时间的短暂停的沉默。 嗯，但是我觉得心里涌动呢，也是一些美好的情绪和情谊。 嗯，没错。 这边红果说了哈，很久没有联系但很想联系的人，现在想联系一个人啊，不是什么难事儿。好朋友就是不联系，心里也时刻惦记。我非常赞同这句话，以前听说过一句话叫不联系不代表不想起。 嗯，是的。有没有试想过，如果再一次见面，如果摒弃掉沉默， 嗯， 你会先跟对方说什么啊？ 好久不见。 如果的事，先来听这首歌，范玮琪。 我想过一件事，不是坏的事。只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我不敢去真实爱你两个字，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 事。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曾经的好朋友确实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分开，这首歌适合两种情境下来播放，是不是？ 嗯，要么就是 BE 了。 对，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些朋友确实也好久不见，或者再见面的时候，有些人心里还没有放下，可能你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哈。 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阿玲，希望我们不会有太多这种很想念但是却见不到的朋友，我们希望最好的朋友能够一直陪在身边，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蒋瑶，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新时代新北京。 大家好，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曲作者刘汉杰。如今新时代的北京聚集了许多来到这里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首歌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北京的祝福，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绪，繁华依旧。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祝福着你心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唤醒声音和我们划出远方来客，庆祝理想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 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Broke up the first time, saying this is it, I've had enough. 'Cause like we hadn't seen each other in a month when you said you needed space. What? Then you come around again and say, baby, I miss you and I swear I'm gonna change. Trust me, remember how that lasted for a day? I say I hate you, we break up, you call me, I love you. Ooh, ooh, ooh, ooh, we called it off again last night.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会再复合了， 很好啊，就应该有态度。 是的， 应该爱恨分明。 哎，这个 跟过去就有一个很彻底的割裂。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这边朋友的留言。 说句心里话， 就有的人想和过去割裂，但有的人心痒痒想联系过去。 是的， 比如说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但很想联系的人有三个方面哈，有一些是自己刚认识的听友，还有一部分呢是军旅生涯的时候的战友，还有一部分就是情窦初开时的初恋。 哎呀这个联系一下吗？联系一下，然后对方就直接， 哎呀，我们是不是刚才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了？ 是，没关系啊， 媳妇儿不要听这期节目， 直接挂电话是吧？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但是呢，哥哥放在两个人的心里，可能对于那一个夏天，哎，各种小故事，大家的甜蜜的瞬间，其实还是有些留存的哈。 是， 来，孙盛希当年的一场夏时， 夏天一场滚烫热浪。香味沉迷，两只睡觉的猫，雨后微凉，喋喋不休的色玫瑰的眼呐，心跳像青草，时光温柔的流逝，目光在不经意相遇，是心动了吗？打开心愿的门窗，笑着说你好。 我已经看到留言了，有的人说这首歌好伤感，思念加重了呀。 嗯嗯，很多时候思念的一方面是朋友，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是家人。 嗯 嗯，刚才有朋友就过来留言说， 有时候对想联系又怕耽误了女儿的工作，所以和女儿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 嗯，儿行千里母担忧， 对吧？母行千里而不愁， 真是啊！就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孩子更多。我们理解哈，年轻人的工作忙， 是压力大， 压力大。工作永远要先比家庭来得更靠前一些， 是的， 先要处理掉。 嗯， 很多时候难以想起来 来这个自己的父母，其实也很想念你这件事儿。 对，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随着这个成长，那可能压力更大了以后，发现说还是家人能给他带来最多的温暖。 没错， 慢慢会有一个习惯，会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哈。 是我前两天遇到一个朋友，他去报名了一个黄志忠开的一个，好像是一个辩论课，然后就说到一个课题，就是说为什么母亲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带土特产？是真的觉得这个土特产好吃吗？也不是，可能只是你换个角度去想，可能只是爸爸妈妈想跟你有话说，比如说，哎，孩子这个吃了没有？对吧，只是希望下次能够快速打开一个话题而已。哎，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倾注了很多爱，在很多小事上默默无闻的在关怀你，你要记住，或者说你要感受到这份情。 没错哈，很多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孩子在真的吃到家里的这一个土特产，或者最重要的是回家过年的时候，敲开门的那一刻，卸下所有的担子，吃到妈妈的手艺或者是爸爸的手艺的时候， 也是很治愈的吗？ 很非常的能够想到家庭给他带来的是，家人给他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慰哈。更多的我们也希望这个都是双方慢慢的去体会，更多我们之间也是有需要家长跟孩子之间的沟通跟交流啊。所以说爸妈很想你，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常联系啊？孩子有些时候心里想的时候，自己在流泪的时候，跟爸妈打个电话，再表现一下自己的柔弱，其实都不是什么事儿， 就是各自的需求可以大胆的表达出来。 啊，没错，来，我们继续再听到了一首歌曲，情绪稍微往上扬一点吧，好吧，就是用吉他的音色，用这种摇滚的风格，我们先把自己的心里再一次激荡起来，来自于《逃跑计划》一万次悲伤。 那一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谣言是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局的陷阱，难以呼吸。 朋友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歌， 嗯， 然后还有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 嗯，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我星光聊天室发食堂开饭的这个照片哈，听友就说了，你发这图片让我再一次10001次的悲伤，我还没吃饭呢。 谁不悲伤？你想想这两，我们这两位，而且 你还放大了看，你 可不是吗？两方面放大了看， 真的是， 而且他发的特别横，你看这肉做的真不错，快赶上我们食堂了。 怪过去才不堪回首，怀缅事事其实还有朋友，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别人如何明白透，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但说过去却那样厚，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生死之交当天不知罕有，到你变节了自觉未够，多想一天彼此都不追究，想要再次喝酒，待葡萄成熟透，但是命运入面每个邂逅，一起走到了某个路口，是敌与是友，各自也没有自由，位置变了各有队友，问我有没有，确实也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是我敌友，已没法望透，被推着走，跟着生活流，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早知解散后各自有，际遇作到游，其就其在接受了，各自有路走，却没人像你让我眼泪背着流，严重似情侣讲分手，直躲避的藉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旧知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没有 最佳损友， 嗯， 自己当年的好朋友，男生之间很多时候出现的就是这种损友， 到现在也是很多大学同学到现在说话可能还是先互损一下，然后才能是才能开始好好吃饭喝酒，喝着喝着又开始损， 没错，所以现在其实再想找这种损友还真的不太容易了， 那感情一定得非常太深厚了， 没错哈， 嗯， 哎，这边我突然忘了，我们这边还有那个 feel good 歌单的，突然哎，张学友是已经放过了，好久不见，但现在票数依旧在疯狂的上涨， 是 对，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放过了啊，对，你 可能都是不知道， 啊，刚来 后边刚来，或者说正好错过。 嗯， 那我们后面的这些歌曲还是依旧也看到说有着一些位置的变化，然后这个投票的增长。 嗯， 我们数一下，在张学友之后，目前排在首位的是 冷门歌手孙燕姿。 对，我怀念的目前21%的得票。 嗯， 哈，黄义达 22%，在我这儿已经22%了。 OK OK， 然后再之后是无印良品。 嗯， 然后 Feel Good Inc 就终于得票了。是不是刚想起来给自己投一票？ 对， 啊，好了， 这歌是我挑的，给他顶上去。 对，既然是这样的话，冷门歌手最近再一次的复出，有着很多的现场演出， 回到了我们的视线。嗯， 对，再一次怀念他一下，通过这一首歌曲叫做《我怀念的》，就是来自于孙燕姿了。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我回声？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 怀念当年的一个无话不说的朋友。 嗯， 很遗憾有些话也是当时没有说出口哈。 是、还有这边我看到下次见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有情况聊天室留言，他说很久没有联系但是很想联系的人啊，小学同学和玩伴，记得有一次手划伤了，家里没有人，然后去他家里包扎。后来呢，另一位小伙伴知道了呢，给我拿了些药，伤口好得很快。后来因为各自转学的缘故，慢慢的就断了联系。那时留下的疤痕却还在，所以我也会时不时的不经意的想起他们。 哎呦太可爱了， 这个厉害了啊！就让我想到那个张无忌和那个赵敏被咬了一口，然后上面有伤痕。哎，你看到这个伤口，你就得想到我。 真是啊，这个不像，人家是给照顾了一下， 对， 这个是给你直接造成创伤的。所以在想到的时候，可能情绪也会不同啊。 当然， 但不管怎么样，小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玩伴。 是， 曾经有一个小学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我们也做过同桌，一个男生。然后去到他们家，每天放了学一起先看个动画片，然后一起写作业，然后在一起写完作业，他们家总有剩的那些酱的，酱肉啊， 哎， 酱的 小凉菜， 小猪尾巴呀、然后再配上个馒头啊， 吃点儿。 总是觉得在他们家吃的这种凉菜跟剩菜是最香的， 以后再也尝不到这种味道， 现在也吃不到了。对，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始终也再没有见过他啊，有一些些的遗憾。Anyway 吧，这边收听到的就是正午有星光，然后我们今天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稍作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我是陈浩森， 我是董灿。 大家好，我是周慧。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 回到中秋节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在同一片月光下，群星汇聚，用歌声把梦想照亮。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月光音乐会。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最后，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 请保护野生动物，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Don't make 希望我们可以把中间的这隔阂这一堵墙全都抛诸脑后、然后在 the end of the day 一天结束之后，或者说所有的事情都完结了，你依旧可以陪在我身边做我的好朋友哈、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Slap Top， 叫做 Wall， 就是墙啊，那一堵关系上的墙。顺道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我们回来以后看一看各位曾经怀念的那些想联系好像又不太联系得上的朋友们啊。 对，这边雷罗星田说了哈，初中一个同桌将近十多年没见了，当时同学录上留了一个 QQ 号，但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是 QQ 号找不到了，还是因为那个 QQ 号也联系不到那个人了？ 哎，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联系方式在发生着一些转变。 但是 QQ 真的还是可以联系到以前的朋友， 有一些、 但 我好多那些朋友因为 QQ 里边都分组嘛， 啊对， 然后就经常有一些朋友还是要必须这么联系着，所以经常上完了以后，好多分组里边曾多么活跃的七彩斑斓的那些头像现在一度全是灰色 啊，那是真的失联， 真的就是其中可能90%的人都已经不太用这种联系方式了、 对， 有一 段时间可能随着微信或者什么样的这种沟通方式的崛起，慢慢 QQ 有一点小没落，然后现在据说在年轻的小朋友， 哎，是的， 他又开始用起来了。 但是还是少数，像我就好像重新安装了 QQ， 但是也没有使用过，因为有微信嘛。 嗯。 而且有些朋友，虽然你也看他上线了，哎，好不容易头像亮了，但是你不知道跟他怎么说话。 对。 嗯。 我 找不到太多的共同语言。 现在用的更多的就是曾经那一代朋友，就是大家因为他有生日提醒嘛。 对。 哎，你会见到说好，哎，突然谁在你生日这一天给过你一个什么小生日礼物？ 嗯。 或者说一个生日的祝福，但他不是自己编的，而是说平台提醒你点一下确定就直接发送出去那种祝福，但也 OK 啊， 是 证明说这个人他在用，然后同时他其实还在想着你，虽然借助提醒吧， 嗯， 还挺不错的， 所以赶紧就是有个台阶赶紧下，哎，好久没见，咱们约着，哎，聊一聊什么的。 是你给我发的吗？我没有啊，我碰见过。谢谢你的祝福。 哦，那再见。 对方说啊，我刚才不小心点错了， 有一点点尴尬。 你就接着不就 就是 什么叫我不小心点错？意思就是别联系啊。 嗯， 笑死了。好，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陈楚生《拥抱的温暖》。 片段。 来自于陈楚生拥抱的温暖。 嗯，我们这边看到在我们的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哈，有一条留言说，曾经的山盟海誓最终抵不过海洋的距离，虽然有很久没有联系但想联系的人，但又不能联系才是最尴尬的。 为什么不能联系？ 想要有一种拥抱的温暖、 哎、 但是拥抱不了，只能背靠背的拥抱。 哎， 嗯， 背靠背不怕冷啊。哎，怎么突然后背一凉？哎，这个我们说这个跨越大洋大海的这种、嗯、确实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去到另外一段。我现在就是有两个最最最最最最 最好的朋友啊、 嗯、 哥们儿也是正在大洋的另彼岸。 嗯， 然后那边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这个时差的关系。 是， 对啊，很多就只能约着说明天你没事他没事的时候，咱突然兴致所致的话、 嗯、 熬个夜聊天都不是。我这种情况下真的很难受， 聊天都有难度。 对，而且就确实对对方特别的想念。 嗯， 就不是那种你随时想个什么事儿啪一个信息就过去了，很可能人家那边在睡觉哈。 嗯 嗯，这种心理的顾忌稍微多了一些以后，也会有这么一点更加的想念的这种小刺痒感哈。 对对对对、嗯、而且如果常常不在一起联系，慢慢的感情容易转淡，就是因为你和他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嗯， 再想跟他聊天还得找话题。 没错，或者他往前倒、 嗯、对， 哎，最近怎么样了，看你发这个朋友圈，你现在怎么在这个公司啊。 对， 他就往前倒啊，曾经在半年前发生了这这样的故事， 非常的用心的往前挠你前的故事， 一二三四五啊， 嗯， 有点难。来，我们这边不聊上山打老虎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宋艳君说曾经的女同学。 哎呀，女同桌，哎呀，哎，故事很多哈。还记得画三八线，不许过线，后来转校了，就此没有了消息。 嗯、 看来还是很怀念她的。 没错，当年女孩对我说了很多事情啊。哎，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投票， 嗯、 然后跟孙燕姿持平的，目前就是这一首了。欢迎大家的《那女孩对我说》，这可能会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大家投票的歌单当中最后一首跟各位来分享的啊。 嗯、 刚才谁选的入选的，举个小手，恭喜你哈。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重。 渐渐忘了我，但是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不足， 这琴声一响起你就觉得好像回到校园哈。 对 ，Hello September 很开心哈，自己点播的歌曲终于播放到了。 是， 对，然后洛范一晨这边脑补了一个小画面哈，说那女孩对我说，说什么呢？你再给我这个盐龟馅儿，哎，壁纸刀、防身贴帽我都给你预备好了。 女孩家是开镖局的，是怎么着？啊， 这么彪悍？ 佟掌柜啊，我们家里给我的嫁妆全是流星锤， 不带这样了。 堂门暗器， 我坐到后边去， 太可怕。 我站在角落行不 行？ 是， 您自己上讲台就行了。这老师都不敢惹你啊！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说，哎，这个还是初恋，而且是打着引号的初恋哈，说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 嗯， 手都没有拉过。后来大家也不在同一座城市上大学了，慢慢的没有联系了，但是想起来还是很美好，很想再联系一下 啊。 这种可能也不叫初恋，就是曾经向往过的、中意过的那个人。 对对对， 对 啊， 那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这么一个好人， 一定是的哈。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从初中之后玩得很好的伙伴之后就很少联系了，然后 QQ 在高中的时候被盗了之后就更加失联了，非常的遗憾。 QQ 被盗了为什么不能再找回来呢？ 我们特别想问这个问题。 是， 接下来给各位刚搜了一下 QQ 被盗找回没有了， 自己找一下方法， 可能确实也是后来自己也不常用了，也觉得用不上，干脆就省得倒那麻烦了。 没错，对，这边还有看到一个听友说哈，曾经教过一个小女孩，可能是个老师哈，很想再联系一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可能也是接近40岁的人了， 嚯！ 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那可能女孩也想知道老师过得好不好。 是，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中学的老师和小学的老师也是我们自己不常联系，但很怀念的，教给我们知识，教给我们做人，而且那些老师还都挺有自己的个性的。 你这么一说，我特别想联系我小学的一个数学老师。 嗯， 常联系的那些老师，特别喜欢的就中学以后常见。 对， 那些就不说了，都很喜欢。但是在之前确实失联的是小学的时候，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哎呦，那个女老师因为特别的漂亮哈，就教了半个学期，然后对我们特别的温柔，因为后来的老师都会比较严厉严苛一些， 对， 他对我们就刚进学校要慢慢适应的这个孩子来说，其实是心理上很大的安慰， 是 对于你的这种善意特别的怀念。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数学老师，然后他总是会跟孩子之间，不是老师这种直接就把所有的课教给你，他更多要用一种有趣的方式， 设计游戏什么的啊， 对，来把所有的东西，我第一次见到如此灵活的教学方式，然后也特别的怀念那位老师。 这种老师对孩子的这种启发真的意义很大哈。 哎呦，太怀念了。 那我也很怀念那个从来没有联系上，但是我这辈子最想你知道是谁了是不是？最想联系的就是此生没有联系上是最大的遗憾那个男孩，就曾经下象棋让我赢的那个男孩，在比赛当中宁可自己失利，宁可自己出局，要把我捧到下一局的那个男孩，可能才5-6岁，但是我忘不了。 这也成为了我一直特别好奇的一个点。 咱们通过电波， 我将用余生来保持这一份好奇。以后就算我们都退休了，你找着他跟我说一声。 好嘞， 胡子拉碴这首歌送给你吧，你不是曾经冒认吗？ 冒认过，对对对。 好了，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来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明天大家可能还要再继续辛苦的工作， 加油 哦，继续加油啊！然后我们是为了在下一个礼拜更好的休息哈。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下周跟各位再见， 拜拜喽。 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中秋，汇聚北广，假日不停，折扣不停。在9月17号至9月22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商品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咱们上市企业状元海的蛋干海带丝。那么提到这个海带丝，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经常会吃，但是我们以往买到的海带丝，你会发现我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状元海所有的这个蛋干海带丝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原产地直供。我们所有的海带跟咱们大连的海参呢，跟咱们大连的鲍鱼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自由生长的。然后我们所有的海带整个的捕捞过程全都是现捕现捞的，就是从海里啊，就是捞上来之后直接是海水自然的清洗，特别干净，然后海风自然的风干，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切丝儿，切好丝儿之后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高压的一个压缩。所以说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呢回家呢不仅呢就是它特别易储存，而且不占地方，回家您吃多少泡多少。主要的什么，今天所有的海带丝全部都是产自于咱们状元海自己海里。 确实夏天呢非常的热，很多朋友呢是懒得在电餐炒俩了哈，就想咱们拌点凉菜既爽口又舒服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想到海带丝。但是呢市面上各种的海带也非常的多，但是大家买的话呢有的时候比较迟疑。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这个大品牌的干海带丝。今天这个海带丝呢是没有添加，无色素，不含有防腐剂的。而且呢它的包装呢非常的新颖，就是每个包装啊都是像乒乓球大一点的这么一个小圆球。 对， 是吧？ 咱们今天这一球啊是35克啊，35克回家你吃多少泡多少。那么今天我给 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我今天是一大盒是12球，我今天呢给大家是买两盒我送两盒，正常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是4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咱们夏日特惠价199块钱，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所有的海带保证全都是大连原产地直供。 好的，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刚才说了，今天这个包装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它每个呢都是一个一个的球， 哎， 那一盒里边呢，咱们是12个球，一个球呢是35克。您别看这个35克，如果泡发的话呢，每个都能够泡发1斤左右的海带丝， 是 吧？ 回家怎么来泡呢？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用咱们温水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用咱们清凉水啊头洗的个2-3遍。咱们直接回家怎么吃啊？直接做一个凉拌菜，你放点蒜泥啊，放点辣椒油，放点陈醋，根据自己的口味，特别爽口。家里愿意喝点小酒的特别好。再就是啊，咱们家里很多朋友说，哎呦，我愿意吃肉，所以说在家里炖个红烧肉，你放点海带丝，又提鲜又营养。或者是咱们炖个排骨，放点海带丝，对不对？咱们这个海带吃法非常多。再就是咱们海带的这个营养价值，一定不要忽视。 没错， 因为海带啊，它的含碘量非常高的，海带当中拥有着一种物质叫做甘露醇，大家可以去查，是非常非常对你身体有益的。今天这个组合大家一定要定。为什么这么说？我今天是买两盒我送两盒，我每一盒是12球啊，在我们专柜将近400块钱。我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夏日特惠价多少钱？199块钱。我再给大家算一个细账，我一个球相当于能做3道菜。 对， 我今天4盒是48个球吧，周老师，能做150道菜左右，除以今天我夏日特惠的价格199，和一道菜周老师才1块来钱啊， 是是，切吃的啊，而且是非常的实惠。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关于海带啊，它的营养呢高低，这个不用多说，很多人都知道哈。平时咱们多吃点海带，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尤其是爱吃肉的哈。所以呢，咱们多吃点海带啊，达到一个身体的酸碱平衡， 是 啊，这样也是挺好。 咱们再可以做一个承诺吧啊，保证所有的海带丝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每一球啊不添加盐分和添加剂，保证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没错，咱们今天是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4盒，那每盒里边呢是12个球，一个球呢是35克，这就是48个球，整个下来这个组合199元。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3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张博言，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百年再起航》，曲作者孟文豪说， 建党百年是一个新的征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新起点。百年梦想，我们再起航。